在新的世界，忙忙忙忙，家务点事做，不应该是我填满你全部的生活，你不会失去我，最让我用力你不说。开心的时候是大晴天，挤在人群中我的看见自信的笑容，确定你也忘不了我。 What you gonna say when I get to your face? What you gonna say when I get to your face? What you gonna say when I get to your face? Your face, face, face. 热烈的时候是大晴天，他突然就亲吻了我的脸，心跳的胸口，幸福只属于我。失恋的时候是下雨天，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，心碎的感受，我确定你也救不了我。 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Shout

是你残留的温柔。祝云峰回荡在空气中，在传送像那分开的日子早还是相逢。祝云峰穿梭在阳光中，我能懂倾听我的是你残留的温柔。 一盏微弱的烛光，

伦敦是一座浪漫的城市，在伦敦所发生的恋情令人流连忘返。伦敦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平原上，16世纪后随着大英帝国的快速崛起，伦敦的规模也高速扩大。伦敦是英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金融中心和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，有数量众多的名胜景点和博物馆。伦敦是多元化的大都市，居民来自世界各地，一座种族、宗教与文化的大熔炉城市，使用的语言超过300多种。伦敦近几百年来一直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，是四大世界级城市之一，与美国纽约、日本东京、法国巴黎并列。伦敦全年都可以旅游，但在冬季一些观光景点都会关闭或缩短开放时间，一般天气好的时候都会开放。七到八月是伦敦的观光旅游旺季，但这几个月中除了有不确定的阳光外，还有拥挤的人群和被抬高的价格，所以不妨在他们人少的春节假期去走一走看一看，在这个经常充满雾气的雾都，说不定会邂逅一份爱情。蓝又时，伦敦的爱情。 我呼吸伦敦的空气，也听见斯汀唱歌的 CD， 看见红色的电话亭，我总觉得来过这里，看见了你的蓝眼睛，像是说着我爱你的表情，不晓得怎么了我的心绪，我认为可以再继续一段美轮美奂的爱情，深刻的爱情，你带我去看最美的风景，转动在这个摩天轮里，还有你送我的玩具，爱是伦敦的清晰，爱也很清晰，双手的温度填满在心里，总是我们终究会是分开，记得彼此的心。 想要去的

错过就再也遇不到那么好的人。于是心里不是漂浮暖暖那个吻，从此能付出的情爱也不完整。哦，不自禁找寻很想他的情人，但是没有谁有像他的灵魂。旧爱还是最美，每个东西换我才找枯萎，后悔时的泪水又特别让人觉得无力疲惫。旧爱还是最美，有时分手不知谁负了谁，两个对的人却在错的时候爱了一回。旧爱还是最美，每个东西忘我才找枯萎，后悔时的泪水也特别让人觉得疲惫。旧爱还是最美，有些分手不是谁负了谁，两个对的人却在错的时候爱了一回。 千年路还长，只想你能

好兄弟，今夜与你喝个够。再回首，百年好酒千杯少，哪怕老板要我走。 啊，管我嘛事儿啊！

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新年不孤单，有我陪着你，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。2017，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。嘿，各位，新年快乐！新年特别节目，和 KK 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。这一站，我们要和金志文、谭维维、吉克隽逸一起享受巴黎假期。这也是电影《巴黎假期》的推广曲，顾名思义，是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。影片全程取景巴黎，不仅将耳熟能详的巴黎经典美景一网打尽，更是深入到巴黎的每个角落。从接地气的巴黎优雅小街，到热闹的市集、花店，将浪漫之都首次完美呈现在大荧幕上，给观众带来原汁原味、100%的巴黎原始魅力。巴黎建都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，它不仅是法国，也是西欧的一个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巴黎香水有梦幻工业之称，也是历史之城、美食之都和创作重镇，更是著名的世界艺术之都、印象派美术发源地、芭蕾舞的诞生之地、欧洲启蒙思想运动中心、电影的故乡、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创始地。巴黎又是世界公认的文化之都，大量的科学机构、研究院、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电影院、剧院、音乐厅分布于全市的各个角落。巴黎拥有50个剧场、200个电影院、15个音乐厅。著名的巴黎歌剧院位于市中心的奥斯曼大街，占地11万平方米，整个建筑兼有哥特式和罗马式的风格。法国国家音乐学院和舞蹈学校也设在这里。巴黎的街头艺术十分活跃，城市西北部的泰尔特尔艺术广场是世界闻名的露天画廊，每天都有不少画家在这里集席作画出售。在市中心的沙特莱广场和圣日耳曼德佩广场等地，青年学生和市民经常自带乐器举行音乐会，来表演各种节目。巴黎是一座世界历史名城，名胜古迹比比皆是，埃菲尔铁塔、凯旋门、爱丽舍宫、凡尔赛宫、卢浮宫、协和广场、巴黎圣母院、乔治蓬皮杜全国文化艺术中心等，是国内外游客流连忘返的地方。美丽的塞纳河两岸，公园绿地星罗棋布，32座大桥横跨河上，使河上风光更加妩媚多姿。巴黎活在细节之中，巴黎人无论什么年龄都像孩子一样，虽不富足却不乏安逸。文化人是巴黎社会生活灵魂。当然，巴黎的房价也蛮贵的，在全球房价最贵的城市中排名第9。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这首歌去感受一下巴黎的浪漫。 17岁梦想能去巴黎，那是晴天下雨每天都好天气， 梦中欢呼地看见长高的自己，白天小心翼翼活出很多秘密。 而我亲爱的你来自那一片风里，好奇你的名字为何要这么近，你为何痴心却没有心意，你为什么来到巴黎。 30岁纯真岁月，原来

口爱你要说出来，不爱的人都很奇怪。 绽放出